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今天呢是8月9号，在农历的话，今天是不是七夕啊？是不是七夕啊？ 好机车哦，好机车哦， 机车哦！ 因为农历七夕情人节，所以单身大使决定非常愤怒的。不主持这一集节目 12:13的青春点一点，让我们掌声欢迎今晚的单身大师。 然后我再掌声欢迎今天的寿星朋友。我是 RTO，RTO 会是龙。 你想要猜他是哪一个什么什么姓名的缩写哦？ 对啊，之类的。 可是 RTO 听起来好像某一种什么机车零件啊，或者某一个。 我就想到 GTO。 对对对，类似的有意义缩写。 RTO 说我的生日是8月9号，那因为上班的原因，所以都只能在上班时间听录音档，常常都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的笑。然后呢，听录音档的时间也会刚好在我下班前2个小时，所以现在让我觉得每天上班，我就很期待要下班前的2个小时。然后他想要点播 AKB48 的 River， 谢谢马克跟玛丽。 Happy birthday！ River it is。 AKB 日が昇る場所、希望の道を歩け。行く手阻むリバー、リバー、リバー。横たわるリバー、運命のリバー、リバー、リバー。試されるリバー、迷いは捨てるな。根性見せろよ。誰のな、今、すぐ、一歩見出せよ。 Oh, oh, oh.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翠山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I've dreamed of you my great love and my best friend， Now God must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e's blessed us here todayAs man and wife, come dream with me as I have.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诶，很有用，诶，才上到第三堂课，她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她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让每个男人牵肠挂肚的男人。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 崔恕献给天下父亲的歌， 唯一的男人， 父子，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许嵩。 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啊，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啊。 好的，12:2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要打电话要送什么呢？今天一开始，我觉得今天的人好冷清哦。好，欢迎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话，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的话，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Show me some love， 给我一点爱。那今天一开始呢，要送的是电影交换券。这个呢，在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8月12号、13号、14号三天，可以在全台的首轮戏院去看这一部，是叫《封神》吗？是叫《纣王》？是《封神》吗？《封神》电影交换券，然后主演的人就是梁家辉。 我们要送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对，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想要去看梁家辉演纣王的话，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然后呢你这周末就是三天可以用哦，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封神啦。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悄悄回来，掀起了刚才多的不舍。 有了。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听众说听到这首歌心酸啊，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说是不是他们 MV 出了，可以去看 MV 了。话说 什么 MV？今天还要看他们 MV 吗？今天你有一支更重要的 MV 需要锁定的。哇 哇，什么啊？谁啊？谁的？ 这比后来的我们更催泪。 Are you sure？ 你自己看了吗？你自己都还没看吧？ 你说后来的我们吗？ 不是，我说你自己的 MV。 我看啦。 哦，你看过了？ 我看了。 是真的很催泪吗？ 那是一种另外一种催泪感。好的，在去年的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去年出的、 啊？对， 还是前年？ 去年， 我觉得那个时间轴现在搞得我很混乱。 你觉得好像就是这一两年突然做了很多事情。 对，然后去年有了事情不是你想要那样之后，隔了一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年时间就过得那么快。 嗯， 我要推出 MV 了。哇哇，然后这个事情真的是蛮突然的。有一天 Summer 就说，诶，你看看这个感觉你喜不喜欢，然后就说还不错，就找了几个 sample 的感觉。 嗯， 找了之后他说好，那我来问问看，然后他问问看下一次再通知我的时候，大概就是 MV 已经出来一半的雏形。 嗯 然后就一看就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帮我做 MV 的导演就动画，然后他就叫玛丽。哇，所以是玛丽帮玛丽做了一支 MV。 然后因为我一直不知道玛丽是谁，然后我也没有看过她、是一直到最近这个 MV 准备要上了，就开了一个群组，就是我跟 Summer 就我们三个人还有玛丽、我就点开那个玛丽的照片一看，就 怎么了？ 恋爱了，很漂亮。然后就忙问说，玛丽你单身吗？ 你想干嘛？ 我原本想说，她如果她这么有才华又单身，我又觉得你知道 怎样？ 比起帮我自己，我就更想要觉得说，那你 可以介绍给我吗？ 就之类的， 要介绍给我吗？ 就他不止感情路顺，他还生了一个孩子。 嗯、 昨天是他儿子的生日，祝他儿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而且就是这一次，星期六去看了卢广仲演唱会，很多人觉得卢广仲演唱会的视觉跟就是他的。就视觉啦，特效跟 MV 做得非常非常棒、是就是出自他手吗？ 对，但是当然那个演唱会的规模非常非常大，就是一个团队一起做的、可是如果你看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可爱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人就是相似的人会聚在一起啊、你做出来的氛围就会很像那个感觉，就是蛮轻松蛮愉快的。那时候我在卢广仲演唱会看到一些很可爱，就我有马上传讯跟他说，那个，尤其是麦跨列丘吉亚那一趴、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 所以就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从去年的很奇妙的 开始，然后很奇妙的 募资。然后现在还剩下大概600张的单曲，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本是想要就是 今年情人节再开卖这样子吗？ 对，原本想说情人节要顺便开卖，就是跟 MV 一起上、可是因为如果那个还要做那个表单或是弄一弄，可能又会 delay， 可是又想要在七夕一开始的时候就赶快让大家看到 MV， 所以我想说 不会 delay 啊，直接就放上网站就好了。只是 Summer 他现在很忙 ，Summer 现在手边没有任何电脑，所以他也不能处理任何的事情。 不知道我弄就好啦。 在哪上 ？Marcy 啊。 那个网站还有在运作吗？ 可以运作的啊。 可以运作。 对啊。 但我都已经 PO 了，反正事后会再补 PO 那个。如果你想要买1/600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可以购得的。 哇哦！ 但是欢迎大家在七夕的时候，你只要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MV 分享给一个人，那一个人再分享给另外一个人，再分享给另外一个人，这样传出去，只要连续传到七个人，这七个人都会有很好运的。 你是要用幸运性的威胁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不用，就是你只要把这一支 MV 传给五个你的好朋友就好了。 或是 tag 你五个好朋友也行、 传给五个好朋友就好了。对， tag 也可以啦。 tag 也行。好的，你可以上玛丽的象牙塔，在我的脸书上面，我刚刚就已经 po 了这一首歌的 MV 了。 大家都单身，在这个情人节。 守候你，是否会？ 红作词，陈大天作曲演唱，暖场男朋友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感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中西乐章百年经典， 土地传唱原声歌谣， 传统戏曲跨界新传， 今夏戏曲与传艺音乐出版界的盛宴。第2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8月13日晚上7点，国立传艺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 8月14日晚上6点，东森超市全程转播。 传艺金曲邀您一同品戏赏月。 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go。 会吗？这样我尊严很低吗？不会吧，马景涛哎，不， 有点想问大家，如果马景涛他真的出了 LINE 贴图，你会不会买？ 一定会的啊。 那你想要马景涛有声贴图，还是不需要有声？ 我觉得不需要， 我就是要那个字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 因为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马景涛他的声音会是怎么样，还是我们现在要去找来听听看？ 哎，他卷舌音重吗？ 就忘记了，忘记他那个声音的感觉是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马景涛本人知不知道他现在这些截图很疯， 对，这些 他自己会用吗？ 这些图包很厉害。嗯，不，芊芊，我爱你， 你就不能听听我心里的话吗？ 然后那个图包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可能同一个戏的其他演员， 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吗？ 对。年轻汪建明，你就不能小声点吗？ 超好笑， 笑死我了。好，今天的青春点点呢，除了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吴玛丽公布了她单身大使要继续下单身下去。 我有公布这件事情吗？ 没有，就我说公布了，就是你的 MV 哦，吓我一跳。 对，他自己也不想要单身下去，谁不想要？谁不渴望被爱呢？ 如果可以浪漫，这造句也蛮难的。 如果可以被爱，谁想要单身？如果可以， 也不一定啊。其实也不一定哎。 为什么？如果可以被爱，干嘛？ 第二句讲谁想要单身，这句话很重哎。 如果对啊，如果可以找到爱你又我爱又爱我的人，谁想要单身？ 可你这样就很不简洁有力。 如果可以找到对的人，谁想要单身？ 嗯，如果可以找到对的人，谁想要单身？ 对呀、啊， 嗯， 就是找到人家不要我们嘛。 今天七夕就是男女主持人哭一集吗？ 对，今天下午呢，我们要讲这个吗？ 今天下午就是我知道男主持人他心情非常不好，然后我刚好经过东区，我就说妈妈接你上班咯，该准备出发来公司咯，然后我们就在捷运上聊聊彼此 在情路上面的坎坷， 然后聊完之后 为什么都没有人爱我们？ 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没有 WiFi？ 然后我们两个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就是 我们是不是就是偏差的很严重？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青春点点？ 我们不明白自己坏掉了，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一直被关在不是被关在，我们一直自己处在自己的 舒适圈 当中， 嗯， 一直觉得自己在青春点点里面就是有很多暖可以让我们取，但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就是 很冷的，外面世界很寒冷， 外面的世界已经出去被冻着了。吹冻着了， 吹得我头风都犯了， 没有人爱我们。 然后今天就已经是一个够荡的一天了， 是 App 上人还那么少。 对，今天 App 好少，也就没有什么共鸣的感觉。 What's wrong？ 更害怕就是，对啊，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人这么少？还是因为大家要养精蓄锐过明天？ 有什么好养精蓄锐的？哎，我今天一直撇音哎。 还是今天大家去吃父亲节，面对爸爸实在太痛苦了，所以就所以精力已经用尽。 我不相信有人星期二在过情人节啊。 会吗？ 好怪哦。 有吗？哎，我认识了。就是有一些 你可以帮我耳机开大声一点吗？谢谢。 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外商公司上班，他们的午休有两个小时。欸， 为什么？ 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规定啊，就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他们可以， 两个小时可以做蛮多事情，你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嗯，快一点的你也可以去就是 跑步，骑 U bike， 一起去跑步。 快一点的话也可以一起做一些 玩碰碰车 亲密的事情这样子。对啊，两个小时蛮好用的。你看中午可以结束一趟。 那如果明天他单身两个小时，会不会变得更漫长？ 你就一样啊，就办公室拿出你的抱枕睡觉嘛。嗯，好。所以在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我们收到了猪头皮教学团队跟猪笼草教学团队所为马克跟玛丽分别设计的数学考卷，高中数学哦。嗯，今天人这么少，让我有点害怕。 你说没有人会帮我们一起解题吗？ 就没有人要跟我们一起做数学啊？ 感情的题已经没有人要帮我们解了， 连普通数学， 连数学你也不愿意伸只手来帮忙吗？ 太难过了。好，这样子我们个人一人有一份。 欸，有人说会不会很有可能很多人都在外面抓神奇宝贝 啊？对耶。 可是抓神奇宝贝跟你同时开 APP 听节目有冲突吗？ 有耶。 有 有吧。 神奇宝贝又没有音效。 神奇宝贝有音乐啊。神奇宝贝是有音乐。 大家都是开音乐在玩神奇宝贝吗？ 飞碟联盟的 APP 是可以在背景运作的吗？ 可以啊。 可以哦。 嗯，我记得我有按 Home 键把它关掉过，还是有声音啊。 是哦，那这样应该就可以吧。嗯， 可以吧。好， 带着我们去抓宝贝吧。大家在大安森林公园不睡觉。 那如果你知道宝贝也是没那么多好抓，你的球也是会有用完的一天，球用完了就欢迎强势回归我们这儿吧。 球不会用完的， 球名就会用完。 不会， 小薰姐姐就说她没有球， 因为她不知道补给站可以弄球。补给站随便弄一弄就三颗四颗，三颗四颗，而且 有时候很强那一次你就要用三五颗球了耶。 而且补给站就是这么多，到处都有，五分钟可以再弄一次。我球两三百颗。欸， 这么多？ 两百多颗啦。对啊，就是包包都满了，装了一大堆球，完全不害怕。 然后你也没有去补啊，你就空空收那些球干嘛？ 因为这个游戏好腻哦，玩一天就腻了，大家怎么有办法继续玩啊？ 好， 无法理解。 有人说可以边抓边听 OK 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数学了。所以我们已经把数学题目都 PO 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所以如果 你觉得听不清楚的话， 你想要来跟我们一起做数学的话，欢迎跟我们一起写数学。笑什么？ 我觉得有人说 Trash 说马克又失恋了，你的女朋友怎么用得这么凶 啊？没有啦，在说什么？ 马克我爱你， Chloe 说的。 谢谢，我发给你一些计算纸。你有笔吗？ 我有笔。你有笔吗？ 我有笔。 在今天呢，我们就只能做一些理智的事情啊。 对，不要被情感给淹没。 对，何必让情感 对 控制着你呢？ 对， 我们应该要理性理智。 没有爱，我还有数学啊。更难过。这是什么发言？刚刚没有爱，我还有数学。 我要来算数学了。 好，我的第一题是几率。投掷一个均匀的骰子两次，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算你那一题吗？ 对，出现点数和不大于五的几率为，这感觉起来好简单哦。这不是就是用那个暴力演算法也可以算出来吗？ 请再说一次。 投一个均匀的骰子两次。 等一下，投骰子两次。 出现点数和不大于五的几率为。 点数和。不大于五的几率是，这是选择题吗？ 这是选择题。嗯，你要听选项哦。 当然。 啊 ？A 怎样？现在不公布选项吗？ 可以先自己算一算，我再公布选项吗？ 各位算数学了，公平公正的投骰子两次，点数和不大于五的几率是多少呢？너를보내마음속에사랑해내본능이고백빨리하라해내주위를둘러싼수많은경쟁자 Yes I'm a soldier For you Sweet 멘트장전발사하기전에작은들이불었나 Yes 완전간장군장콩장장이고수간콩장장 Yeah I'm ready 아침이깨는소리뭐 Warning 바람들은 Nectar 뭐 Warning 저무너가는다빛을 Let it go 여무너가는 Romance 끊고 Go난 strawberry 처럼 very very 상큼한사람돈 worry worry 어리버리한그대주위사람들은모두다이기주위밤낮을걸으며너지켜주너와달리그들은자기를빠지하지만배드가이쳐다가일어나참고대로돈을찾네아침이깨는소리뭐 warning 바람들은 nectar 뭐 owning 저물어가는달빛은 let it go 여무어가는 romance 꿈꾸고 hello 어디가는거아니 I'll be there 네가있는그거리아직우리사이선먹겠도그래도 try 는해봐야지나라지못하겠어막넘쳐누가잠가놓은듯내입은네앞에서오물조물안열려내구름의뒤를돌아보내두눈을보니 Ooh, see you tomorrow. Oh yeah, 第一题是不是很简单呢？大家 第一题我就把一张空白的算术用纸用完了 哦， 但是我有得出答案，各位你们有得出答案吗？ 答案是 B18/5， 我答对了，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我是算18/5啊，你 是 算18/5吗？为什么有一个人算出了2003/1947？ 那一定是错的啊，我很确定那个2003那个一定是错的， 6/1、9/4、2/1。 间谍放送。 格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国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 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泰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5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平日的晚上12点到2点，一天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以我们今天这种很慢的速度，会不会今天一份都做不完啊？ 那我要现在，你要再念一题吗？ 来得及吗？ 你要念一题我们才能算啊，然后1点过后我们来讨论一下隔壁同学写的怎么样。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一题我一题吗？换你讲一题吧。 看你啊， 你讲第一题。 我可以选其他题吗？ 为什么？ 比较好念的 哦。 如果说齁，阿信啊他想要买黑色跟红色两种原子笔，那两种原子笔呢最多买16支。 嗯， 黑色原子笔的数目不超过红色原子笔的2倍，然后啊那个黑色原子笔至少要买7支，红色原子笔至少买4支，请问有几种可能的买法？ 哇， 我觉得这题很夸张。 很夸张的意思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从何切入。 你说黑色至少要7支，红色至少要4支。 对的，阿信想买黑色跟红色两种原子笔，两种原子笔最多买16支，黑色原子笔的数目不超过红色原子笔的2倍，然后呢黑色原子笔至少买7支，红色原子笔至少买4支，那到底有几种可能的买法呢？ Oh no， 我感觉要用暴力的方式算了。 我心总有一天我的爱会出现，只是有些埋怨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如果孤单是考验也不该靠这么多年，没人能想念日子多乏味。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都只是你的朋友，5个6个7个8个没有一个属于我。上个月花到一半，我还缺另一半，半边的太阳半座的天堂，快乐背后空荡荡。上个月花到一半，我还缺另一半，半边的太阳半座的天堂，快乐背后空荡荡。悲伤你完成一半，我还缺另一半，到底那颗心还有对的形状，和我拼成圆满。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瑞士，每走一步都是人间仙境。跟着瑞士深度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一次饱览欧洲5大名峰、5大高山蓝湖，看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冰河列车，行家级的高品质规划，精选的食宿安排，瑞士风情尽收眼底。 瑞士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2016救救甘苦人公益募款活动开跑咯，有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 7-11 合作的偏乡肝病筛检计划正式展开，即日起请到 7-11 投下零钱或使用 iPhone 捐款，让我们一起消灭国病，救救甘苦人。免费肝病咨询专线0800-000-583。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你愿意和我在垦丁沙滩留下足迹，在山川琉璃吊桥上寻找最美丽的感动吗？ 我愿意。 走，就来趟垦丁浮华琉璃享宴吧，不但有早餐、原住民风味午餐、山川琉璃吊桥之旅、专车接驳，还有梅花鹿喂食互动哦。两天一夜，平日两人成行，每人只要2550元起，外加一程服务费，假日需补价差。 快去垦丁浮华订房吧，0888-623-23，0888-623-23。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This is love。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 1:01回来了呢， 老师，我还没有算完， 已经一首歌结束，然后又进了广告，超过3分钟了，不行哎，你这样子会不行的。 等一下，老师，我现在算到，如果我买九支， 嘿嘿嘿， 我如果买九支黑的，还可以怎么样？老师，你再给我1分钟好不好？1分钟， 还要1分钟哦， 1分钟，拜托，拜托，拜托啦，拜托，求你。 好的，刚刚的这个题目呢是说，就是我们要买黑色的笔跟红色的笔，黑色至少要买7支哦，红色至少要买4支哦，然后呢黑色跟红色最多最多只能买16支哦，然后黑色又不能超过 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 16 16种买法。不然老师你算几种？ 我算14种欸。 我有16种欸。 哪16种？我们都是用暴力演算法，就一个一个列出来的啊。 对啊，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 16啊，16啊。 1234567891011213144啊。 问听众，听众。 听众，听众。听众听到题目吗？ App 上没有任何人回答他们算几种， 他们是不是不你是不是要公布那在你的考卷的第几题啊？大家根本看不到那第几题啊。 填充题第二大题第一题， 填充题第二大题第一题。 对啊，阿信想买黑色跟红色两种原子笔，两种原子笔最多买16支，而且黑色原子笔数目不超过红色原子笔的2倍，然后黑色原子笔至少买7支，红色原子笔至少买4支，请问有几种买法？ 我来听听你列了几种。首先呢，一开始是 7支黑色的原子笔可以搭配4支红色的，5支红色的，6支红色的，7支红色的，8支红色的，9支红色的。 好，所以如果黑色是7支的话，就有1234566，就有6种搭法。 对， 好， 有人居然算出28种，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如果是8支黑色原子笔的话，就可以有4支红色、5支红色、6支红色、7支红色、8支红色。 不能有4支的， 为什么？ 因为黑色要小于2倍红色。 他说黑色原子笔数目不超过红色原子笔2倍啊，不超过不就是可以等于吗？哦，意思是我算对咯。 对啊。 然后如果是九支黑色圆珠笔，可以搭配五支红色、六支红色、七支红色。那如果是十支黑色，可以搭配五支红色跟六支红色。我知道大家都很困了，是不是觉得哦困了？玛丽姐姐何必说故事，就念数学就好啦。 答案就是十六种。 真的是正确答案吗？ 对啊，啊 我们有正确答案吗？ 我们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这个是正确答案了。I'm sure. Darling, my dear, my sweetheart. 你是镜子里另一个自己，笑话的速度有彩虹，带笑的样子有星光，不是因为一起看过大树，而是因为我是你的眼，有心笑着炙热 吹的，他是苏运营二减零加一。 如果有人想要中断数学，他也是可以 call in 进来的吗？ 可以啊，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0223639955。 如果你想中断我们这一个求知若渴的节目， 对，如果你真的很不想用脑的话，但你不觉得这其实蛮奇妙的吗？就是为什么看到数学，然后就会害怕，然后觉得哦头好痛哦，然后干嘛这样？就有必要那么烧脑吗？什么之类的？ 哎，用脑真的是会很累耶。就是你有，当然那种什么也有身体的累、心理的累，嗯嗯嗯，可是你有多久是没有用脑的累？ 脑筋对，是动脑筋的累。 我以前只要算完一之一的练习题，嗯，我都很累，必须歇会儿， 必须休息， 或是吃点东西。嗯，好的， 让我们来动动脑， 脑筋动一动， 脑筋动一动， 脑筋动一动。就是啊，欧马克他家门口有不同款式的拖鞋六双，你从中啊任取四只， 啊，这四只恰成一双。四只怎么成一双？哦，四只还要恰成一双哦。 嗯， 的几率是多少？ 有六只不同种类的拖鞋，然后你在里面乱 有六双， 有 不同样式的拖鞋六双。 嗯， 从当中任取四只。 嗯， 请问这四只刚好成一双的几率是多少？过分。 怎样？ 我觉得蛮过分的。 你说这一题蛮过分的、 哦。嗯，这个暴力有点难。 应该也是可以吧。 这个暴力我可能要到动到下一桶的时间诶。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来试试看。反正几率问题就是你要先算出就是最后那个整个母体嘛，就整个。 什么母体？母体什么跟那个骇客任务有关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那个母体。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母体。你要算出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跟分子是他要的那个可能性，然后把它除起来。 你不要跟我谈这些啦。 好，我们来算算看哦。对题目的描述出现了疑问了， 我们需要各位听众做裁夺。当你们听到刚刚那个题目的时候，你是如何解读恰成一双的意思呢？ 对啊，恰成一双不是就刚好我抽到了一只左脚一只右脚，他们可以成为一双。 恰成一双不是我刚好就拿到同样花色的叫做一双吗？ 嗯， 不然他干嘛强调有不同样式的拖鞋六双啊？所有鞋子不就左跟右？ 对啊， 那你就只要说有六双鞋嘛。 嗯嗯， 哎、欸，小马克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哪里怪怪的呢？ 你说就不用强调它是不同款式的， 就是我现在有六双鞋啊，从中任取四只，求这四只刚好一左一右一双的。嗯，我觉得是同花色。我看大家说什么，同花色吧，同花色吧，同花色吧，同花吧。 啊，好。分母是 C12 取4，分子是 C6 取1。然后当然吴玛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需要组合的算式。 C 的算式是什么啊？ 就是不会算式还是算不出来的。 为什么分子是 C6 取一啊？我还没想到那边哎。哦。有人说可以直接打电话进去讲解法吗？ 可以啊，欢迎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zka 的《蜂王》。最近这个体育上面，棒球上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叫做铃木一郎， 3000安打。 Yep， 真的是很了不起。而且在就是最近这几年，他已经不是先发，然后常常要就是有时候替补，有时候就是那个初赛已经不太正常，还可以达成那个里程碑，嗯，真的很强啊。 感觉活着睁开双眼不如闭上双眼没了知觉，最害怕的是面对自己被打击被伤害被当成笑话还可以沉默不语，很多事情放在心里，我要相信我自己，敲打着心脏就算被看不起，别以为我会这样轻易放弃，我曾经是我想再回头，犯过的错，做勇敢的梦，不计再错过，相信自我。要记住这个感觉，我全告诉自己，要撑下去，不能垂头丧气。围绕自己的是工作，是生活，是朋友，是天上掉下最麻烦的女朋友，很多困难放在心里，我要相信我自己，敲打着心脏就算被看不起，别以为我会这样去放弃， 别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冰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冰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冰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暑假就和左右一起功夫放， 跟着我的节奏做，One, two, three, four。 月十四，桃园大江购物中心；八月二十一，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我要打天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出现。一线电话0223639955，嗨， 嗨，马哥好， 嗨， 你好啊， 我是 Hunter， 嗨 ，Hunter， 我要来解数学了， 好棒哦你，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先算完以后，你再解， 好， 所以是12乘以10，等我一下哦， 嗯。 幸福的时针，嘿，你是个好人，让我们不愿再忘记了苦闷。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 好了 ，Hunter 来吧。 好，分母是 C 十二取四嘛 ？Yes。 然后分子就先 C 六取一 ，Yes。 然后乘以 C 二取二，因为。我写跟右写都一样，乘以 C 二取二， 道理何在呢？ 就是两，一只一双鞋会有两只嘛，那两只都要取，所以就 C 二取二。 不只是六个要拿到一双，还要同样的一双的意思吗？ 大概吧， 大概吧，这个感觉。 然后再乘以。C 五取二 ，Why？ 因为那个已经有一双成双了嘛， oh. 然后再从剩下的五种鞋里面取出两种，这样才不会成双。 哦、oh. ， 好阴险哦！ Oh. 只专注在算那个成双，就忘了其他还有排列组合的可能，其他还有组合的可能。 然后， 还有然后。 还要再乘以二，再乘以二。 为什么？ 因为你从那五双取出两双之后，那分别的两双都还要再从左鞋跟右鞋取出一鞋。 要这么麻烦哦？ 应该是这样吧。 不能把 好多东西哦。 不能把 C 不能把。不能把分子看成 C 六取一，就是以把它视为就是从六双当中取出同样的一双就好了，然后你再去想其他两只要怎么取就好了，不能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算的啦。 哎、欸，你现在正在学这个吗？ 升高二。 对，他是最有手感的人，可以这样讲吗？ 算是吧。 他就是凭着感觉这样，应该是这样，不能避开热，他就把它算出来了。那最后你的答案是多少？ 33/16， 听起来就很像真的。 喂，33/16那个就是以几率上来看就觉得有点大哎，我听起来就是错的哎， 是吗？ 对啊。你在12只鞋子里面，你要抽出四只，然后其中一只是一模一样同双的，但是你那个算出来的那个比率差不多将近50%，哎，怎么可能？ 是吗？ 对啊，你自己想想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你自己想想看，怎么可能？他就是觉得可能，他才把它算出来 啊。不是啊，你算出了什么？33/16。 这是将、啊、这是将近我投掷一个公正铜板的几率耶、欸、 是啊， 怎么可能， 居然 要 怎么不可能， 等一下， 无论伤心难过多少次，我们始终相信爱情，因为这就是爱，有种症状让人身体发烫，心跳加速，就算被传染了也不想痊愈，DJ 首张创作 EP 这就是爱，烧烫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王啊，啊，你肚子越来越大，小心代谢症候群哦。 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啊？ 腹部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是罹患代谢症候群、心脏病、中风的高危险群。而且腰围过粗，容易引发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的肚子啊超标喽。 那要怎么办呢、啊？ 多运动，均衡饮食，定期量腰围、量血压，就能提早预防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南美节拍不需要乐器，最摇摆的古巴人声 Vocal Sampling， 8月12至20全国巡回，8月17日起在台东国际阿卡贝拉音乐艺术节，快上网搜寻爱上阿卡贝拉，或洽两厅院售票。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 我们只是柿子挑软的吃就已经碰壁了，高中数学好难哦， 真的很难，我不知道我高中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经历过数学的刺激 啊，对刺激好用， 你是真的有可能变聪明的，因为你必须不停的动脑，而且你是要把你的脑翻过来又翻过去又往内挖或干嘛，就不管你数学算的好不好，如果你有动脑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是锻炼是有进步的。 Yeah， 好，那个出题老师有附紧急 call out 电话，我们可以 call out 去问问他是不是33分之10秒 可以使用了吗？ 对，我们要使用就是 call out 专线，不知道会不会吵到他就是了。 他若敢付的话，应该就是有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好咯，那我们来 call out 一下，真的假的。 话筒里一直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你说的过全是假的，要更强的道歉才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什么只爱你一个，让你有借口觉得不快乐，还抱着如何要给你什么什么假的真的。 猪头皮附上了紧急 call out 的电话，他说还要我们念咒语，不然他不会回。 咒语是什么？ 这个咒语是隐藏着数学力量的猪头皮，请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求求你给我答案。 召唤猪头皮， 召唤猪头皮。 我好像听到了神秘的咒语啊。 好，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一题问题就是，你要从六双不一样的拖鞋当中，不同种类的拖鞋，然后随机的抽取出四只，然后 这四只恰成一双的几率。 这四只恰成一双的几率，你要怎么取才有四只一双啊？是不是要两个一样的跟两个不一样的？ 对，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两个正方形好了。 嗯，哈， 啊，就是如果你把六双，你把六双一样的东西，你是把它当作就是怎么说来着呢？你可以把它当作六个不一样的符号吗？ 可以啊，不就 A B C D E F 吗？ 啊，对 ，A A B B C C D D 这样好不好？ 好。 不是应该要 A1 A2 B1 B2 才是左右脚吗？ 对，差不多意思啦，差不多意思，对。 嗯。 那我们要认取四只的话，我是要12个里面要取4个。 是的。 对。 这只是我们全部的可能嘛。那我要四只成一双，我要怎么办？ 四只要成一双，就是这四个里面有一个位置。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废话？ 四个 这四只要怎么成一双啊？ 四个成一双就是里面有一个花色是一样的，就是 A1 跟 A1 加 A2。 我是有六双不一样鞋子。 对啊， 对 对，那我就先从六双里面挑一双当一样的嘛，对不对？ 对， C6 取一 啊，对， C6 取一。哎呀，马克还记得。对，那剩下的怎么办？我是还要再挑两双鞋子。 是， 对，两双鞋子是不是还有剩下十只不一样的鞋子？ 是。 那我要怎么挑？ C10 取二。 C10取二，理论上应该是C10取二，但是有可能会取到那个。 哎，我还没跟上哎。 还有哦，那重新讲一次。 哎，没有啦，就是 我那个分子的地方是我要先 C6 取一，因为我抓到一双了。 抓到一双了。 然后呢，我又要有两只不一样的，所以要 C5 取二。 C5 取二嘛，对不对？五双里面 五双里面要有两个过来。 对。 然后 有可能有左脚跟右脚，对不对？ 对， 对嘛，所以我是有一双要乘以二。 我不明白，这边我不明白。 我们剩下的五双鞋子里面不是可以挑两双出来吗？ 对啊。 那挑两双出来之后，第一双是不是可以挑左脚跟右脚？那就帮他乘以二嘛，对不对？这个玛丽好像遇到了什么小小困难。 等一下，小马克懂吗？小马克，你就理解吧，你不要不懂装懂。 刚刚说就是C6 取一，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要 C5 取二。五双里面要取出 两双嘛，因为它要不一样的啊，这边我理解啊。 不是五双，不是应该要变 C10 取二吗？ C10 取二你有可能挑到两双一样，像你挑到 BB 这样还是同一双啊。 所以它不能算法是它 C10 取二再把它扣掉，它可能抽到重复的算法嘛。 我是先挑两双不一样的鞋子啊，像说我第一双六取一有挑 A 好了 ，A 那双被拿走了，然后再来一个五取二，假如说我挑 B 跟 C， 那我 B 是有可能挑 B1 跟 B2， 对啊，那我就要乘以二嘛，对不对？ 我知道你有可能挑到 B1 跟 B2 啊，可是干嘛要乘以二？ 乘以二就是因为我现在只是先挑出我另外不同的两双，一个叫 B， 然后一个叫 C 嘛，对不对？ 哦，你说有可能 B1 跟 C2， 也有可能 B2 跟 C1， 所以要 C2。 对啊，这样不是有四种可能吗？ 哦， 所以我是前面 等一下老师小马克他的脸表示他根本不懂，但是他用很真诚的眼神看着你，他讲了他一副他好像懂的样子。 没有，我根本没用真诚的眼神，我就用一脸疑惑的眼神啊。 一脸疑惑的眼神，对了， 我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困惑了。 为什么？ 就是在前面比如说什么 C6 取 1 C5 取2的时候，你好像一副很不在乎左右脚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转折点你突然跟我说左右脚很重要，我就不明白。 左右脚不是应该很重要吗？ 不是，我只是讲出我自己刚刚的困惑。 你的困惑在哪里？ 困惑在于你为什么要乘2啊？ 乘2哦，因为像说我跳出了一双 B 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只有拿到 B 的其中一只脚？那我可能拿到左脚，可能拿到右脚，不就有两种可能？对啊，就要乘2啊。 小马克懂了吗？ 不懂。 我来。 你来。 各位同学听数学小老师讲齁。 好。 C6 取一大家明白吧？六双要一双拿出来，因为它要成对。 对。 它是我们的 target。 是。 接下来是不是要五双？ 对。 五双你是不是一定要取出两双才有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能凑成对嘛。所以他一定要，你一定要取出两个宝宝来，他们才会是不一样的。所以 C5 要取2嘛，对不对？ 是。 那假设你这两双拖鞋，假设你拿到了 A 拖鞋好了。 等一下，在这边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一共不是只能取四只吗？ 对啊。 那你这边乘了 C5 取2的话，你取出来就已经是六只嘞。 为什么？ 因为你六取一双就已经 没有，我们选一只啊。C5 取2 就是取出两双嘞。 老师交给你 pass。 那我啊， 刚刚交棒。 那个5取2就是我们先挑两种不一样的那个鞋子出来嘛。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5取2，那一双有两只，你5取2不就拿四只？ 对，我先拿四只出来嘛，那我是这四只里面要挑两个不一样的就好了。 那你沉进去不就已经拿出来了？你还可以先拿出来再挑。 就是我们在想的方法，就是说我可能五双鞋子里面我要挑两双不一样的鞋子出来啊。对，那个五取二就等于是说我只是拿了一组鞋子出来而已。然后这个乘二的话是两个鞋子里面再选一只出来这样。 是你真的懂了吗？ 我觉得不理解啊，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有其他的算法可以算啊？ 其他算法你可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的十里面取二嘛。然后去减掉那个拿到一样的几率啊。拿到一样是不是5取1？ 所以是它可以算 C10 取2减 C5 取1哦。 对啊， C10 取2是不是我10只鞋子里面随便挑两只出来。然后扣掉挑到同一组的几率。对啊，就扣掉一个5取1啊。 这个方法我可以理解，刚刚那个5取2的方法无法理解。 因为其实他们应该算出来好像是一样的。 对，答案一定是要一样 吧？答案应该是要一样的，不然好像怪怪的哦。 所以老师那个分子的地方 ，C6 取一乘 C5 取二再乘以二就已经结束了吗？ 要乘两个，要乘二再乘二。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不是挑了一双 B 一双 C 吗？ 你说 B 有可能左脚跟右脚 ，C 有可能左脚跟右脚，所以 对啊，所以要乘两次二嘛。 数学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吗？ 就刚刚那个十取二减五取一吧， 刚刚那个比较简单。 我觉得刚刚那个好像 比较简单呢。 对呀、 啊，对啊，而且比较直觉吧。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啊。 这样就算完了吗？ 就是那个六取一，然后乘以后面那个应该是40吧。 我不知道，但是算是这样就成立了， 这样就成立了啊。至于答案，我就不想算，因为感觉好难算啊。 好。感谢你猪头皮。 不会， 等一下，老师还有一题很简单的。 真的吗？ 然后那个也是暴力数学算得出来的。可是我真的不想算，我真的想知道简洁的方法是什么。 那它在哪？ 就是请问各位听众，下面 ABCD 哪一个选项的数值最大？ 哦，你说2的35次方跟3的21次方跟 5的15次方 跟7的12次方。 哦，指数对，你知道 log 吗？ 指数对，对。 这是 log。 log, 对 log。 老师，我 log 被当 啊 当掉了。 啊，被当掉了吗？真的假的？得了。 这要怎么变 log? 这怎么变呢？就5个都取 log, 4个都取 log 啊。 怎么取？ 就是像第一个取完 log 它会变成35倍的 log 2。 谁说的？ 就指数对数这样带带就 你说2的35次方等于35的 log 2。 对啊， 然后3的21次方等于21 log 3。 对。 5的15次方等于15个 log 5。 对。 啊 ,7 的12次方等于12个 log 7。 12 log 7, 对，如果都取 log 就会变这样了。 然后通常这个题目如果出现在指考或学测的话，它会附上 log 2等于多少， log 3等于多少， log 5等于多少， log 7等于多少， 或是有些会需要就是自己记得这样。 这个我真的太舒服了。 哎呀，对，所以就不用爆开了。 对，因为刚刚我算到2的十次方很累。没有，二十次方不用算， 就1024，后面的就很难算了。 2048啊，再接下来我觉得有点困扰。 哎呀，就所以只能取个 log 啦。 舒服舒服。 所以取完 log 以后答案会是什么呢？ 老师要告诉我们 log 2跟 log 3要自己乘啊。乘应该是自己乘吧。 对，自己乘啊。 好，感谢你猪头皮。 不会，没有问题的。 晚安哦。 辛苦了，不会，晚安。 拜拜。好，1:40，我们今天那个数学才做了几题很简单的，我们就觉得不行了。我们今天做3题还是4题？ 欢迎， 就停在这吧。 各方人马 出题给我们，是不是？ 出题给我们， 让我们动动脑，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动动脑。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动脑的机会的话，就不要放弃任何可以动脑的机会啊！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李 默书。嗨，默书。 我现在暑假，所以没办法出题，但是刚刚的那个我可以。就是鞋子那个，我可以讲比较简单的方式。 简单的方式是， 就是因为我先确定哦是六双嘛， 嘿、hey. ， 然后要选四只， 嘿、hey. ， 然后两个是一双的，然后两个是不一样的。 答对了， 好，那就是刚刚不是有说 C 六取一吗？先选一双，然后我们不要想说刚刚的方式，就是剩下总共剩下十只鞋子 是。 对，所以我们就 C 十取一，先选一只出来。然后所以，里面一定会有一只，剩下九只一定有一只是 跟 它是同一双。 对， 那就把它扣掉，所以就是 C 八取一。就结束了。 这样算出来答案也是一样吗？ 让我们来算算看。所以你刚刚说什么 C 六取一乘以 C 十取一，然后减 C 八取一 乘以 C 八取一 乘以 C。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刚好扣掉？你就是要除了他成对的那一双拿到它，它就在里面搅啊搅，你又避不开它。 合理想象是感觉你不一定会扣到那一只，但是如果是几率或者是排列组合来算的话，你如果扣掉一只。可以就是等于是扣掉那一只被选出来的鸡的那个可能。你想象好像只是把它比如说刚刚剩九只扣掉一只，不一定是那一只跟它是同一双的，但是在几率上面那个就一定是扣掉那一只鞋子可能被选出来的可能。对，所以就不会说可能是扣到别只这样，因为每一只被选出来的几率都一样，只是我们要扣掉这一个可能被选出来的几率。 我完全没有理解，我只是在说，我只是在敷衍而已。 你怎么可以这样敷衍数学小老师？ 我想一下怎么讲好，因为你们的疑问是扣掉一只不一定是哪一只。 对啊， 对吧？好，那假设有现在有好，你要选两只，然后那两只不能是同一双，所以你有六只鞋子，你先选了一只之后你剩下五只鞋子，可以吧？好，剩下五只鞋子，有一只是跟它同一双的，其他四个都不是，所以有四种可能才能符合题目嘛。 你是说不要被我的想象力给误导吗？ 对，所以合理想象的话会有 啊，不对，因为有哦，对，有，就是有你选出一只固定了之后，你还有四种可能。好，我讲 A B C 好了。 你家真的有拖鞋吗？ 好，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算算看到底合不合，我们就知道了。 嗯，好， 感谢你哦，莫叔。 嗯，不会， 晚安，拜拜。 拜拜1:44，我要来算数学了。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解开， 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心眼后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留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好像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绚烂笑容，我眼睛的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让我眼睛的黑色，谁能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抛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我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 刚刚列出的三种算是最后就是 Hunter 一开始说的那一种， 所以 Hunter 应该想说对嘛， 33/16%， 嗯， 其他两个算出来的都不一样的哟。 嗯， 间谍放送，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展现英伦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大家好，我是董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 真是佩服高中的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名超人。真的耶，高中的时候我到底怎么算这些东西的？ 高中搞不好你根本没有在算啊。 屁啦， 你不是你放弃数学吗？ 没有啊，放弃数学没有办法考上大学的啊。不是啊，就是没有办法考上想要的大学 的。 对啊， 嗯， 就是每一科都不能放弃。 那时候脑子还是动得比较快嘛，比较发达，也许那时候你可能听今天的猪头皮老师、 嗯， 你就会马上登，只是现在你要就登不过来这样。 嗯，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现在在念书的各位，你们都是超人， 你们很厉害， 你们要想就是对，这真的很超人耶，就是长大以后这些东西都不会用到，但你要想就是我小时候这些我都会耶，这些我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耶。Gets along with our enemies and foes. We take each other's freedom for the most selfish reasons. Somehow we're all killers. We kill as we're breathing. By not helping grandparents, mothers, sisters, and brothers. Father, please forgive us, for we all hurt one another. The only thing universal is blood, sweat, and tears. For years, the young, the elderly, and all my dying peers. 1:53,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单身七夕情人节。 创造生命只是一个笑话。